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风楼站举行，音韵寄相思，共话明月情。9月21日，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，听见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， 忙忙忙， 忙忙忙，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。品味红尘烟火气，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点半那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吧，敌人杰作中间，远方他站旁边，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，敌人杰敌神探敌的经典啊，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时运不济命多舛，山穷水复路何方，灯火阑珊莫回首，柳暗花明一村又一村。这里是狄仁杰断案新编。上集咱们说到，三次科举都没考中举人的贾老三认为自己运气不好，在第四次科举前求了一堆算命先生改运，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贾仲举，还穿上了一身红衣服讨吉利。没想到红衣服没讨来吉利，却引来了骑牛的左半仙，小命差点交代在牛蹄子下了。左半仙心怀愧疚，于是为贾老三又改了一个名字，名叫贾希望，还传授给了他一个中举人的秘诀，考试前吃一根油条两个鸡蛋。 哎，大人呢，你说这个左半仙这秘诀好不好使啊？一根油条俩鸡蛋就能考上举人了？ 哎呀，还用问吗？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了。 就是，要是靠鸡蛋和油条就能考上举人，那卖早点的不都考上举人了吗？早点摊就可以改名叫学校啦。 小乔姑娘说的对，看病找医生，学习找老师，天经地义，哪有把希望寄托在算命先生身上的？ 那这不是坑人吗？ 是啊，估计啊，那个假希望马上就要第四次落榜了。这左半仙也真是的，明明知道假希望是个穷秀才，全部家当都拿来考试了，还不教他学好。哎， 这个左半仙会不会帮假希望作弊呀？咱们汉阳县的科举主考官和判卷官可都是他左半仙。 哎，是啊，大人，坨坨说的有道理啊。这个左半仙为了保证他算命的准确率，说不定他会给贾希望开后门。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咱们一定得阻止左半仙， 科举是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大事情，我们一定要保证它的公平公正。 大人，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？ 这样吧，我们兵分两路，我跟小乔去神农县监考和判卷，你留在汉阳当考场巡逻啊，尤其要盯紧这个假希望。如果有确凿证据证明考场出现徇私舞弊，直接就把这个相关人等关进汉阳县大牢，等我回来以后再做定夺。 报我身上了。 狄大人，那我呢？我去神农县还是汉阳县？ 扁大人作为我汉阳县医药界的担当，自然是要镇守我汉阳县的考场了。 哎，好啊好啊好啊好啊，托托，咱俩正好一组，男女搭配，这个干活不累啊。 小芳， 就这么定了啊，算上去神农县路上要花费的时间，乔妹啊，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。 好的，今天晚上我就回去收拾行李。扁姑娘，你需要我从神农县给你带什么药材吗？ 哎，还真有，药药切克闹大街有一款纯中药熬制的肥皂，可以美白护肤，帮我带上几块吧。 没问题。 就这样，狄仁杰把县令府四人分成两队，分别为汉阳县和神农县的考生服务。神农县代理县令左半仙也安排好了科举的相关事宜，向汉阳县进发。在路上和狄仁杰、小乔两人相遇了。 哎呀，老左，好巧啊。 哎呀，老狄，好巧啊。 我要去监考，你呢？ 好巧啊，我也要去监考。 哈哈哈哈，不跟你贫嘴了。老左，科举考试可是大事啊，可千万不能因为收了谁的银子就徇私舞弊啊。 老狄，我可不差钱，倒是你可别让金钱弄脏了你纯洁的小心灵。 哈哈哈，既然如此，狄某人就放心了。 你就放一万个心吧，不用你说，我也不会对你汉阳县的考生手下留情的。 左半仙说的没错，从考生入场检查开始，左半仙就异常严格。在剔除了少数几个害群之马之后，考场内外一片和谐太平。为期三天的封闭考试，以扁坨坨为代表的医务人员为考生们准备了安神补脑的药汤。考场附近的百姓们白天黑夜都保持安静，也不放烟花爆竹了，也不跳广场舞了，还自发组织成立了助考团队，免费为考生们送水送饭，做考场清洁安保的志愿者。三天时间转眼就过去了，科举考试顺利结束，左半仙封好试卷带回神农县批改，狄仁杰也带着试卷返回汉阳县。 怎么样，阿芳，那个假希望没出什么幺蛾子吧？ 一切顺利啊，大人，那个假希望我重点盯了三天，没有任何作弊嫌疑啊。吃过两个鸡蛋一根油条的假希望是自信心爆棚，写起卷子来那是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第一个就交卷了。 也不知道左半仙的话对他是好是坏呀，但愿他这次能够考中举人吧。 迪迪，咱们县今年有几个举人的名额啊？ 汉阳县今年有20个名额。 哇，这么多啊。 大人，你说他会不会考第21个呀？ 不会那么背吧。 狄仁杰认为假希望不会运气那么差，即使落榜了也不会刚好21名。经过了漫长而又焦急的等待，放榜的日子终于到了。 迪迪，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个假希望考了多少分啊？ 81分。 啊，分数线是82分，他又落榜了。 没错啊，而且假希望的名次又只差了1名。 第21名。 哎呀。 天哪，怎么会有运气这么差的人啊？ 大人，大人不好了，那假希望啊，看到自己名次，他直接晕过去了。 啊，那他人现在在哪儿呢？ 被送到扁坨坨的医馆去了。 走走走走，赶紧看看他去。 等狄仁杰、小乔、元芳三人赶到医馆，假希望在扁坨坨的救治下已经苏醒过来。面色苍白的假希望有些精神失常。 啊，又是只差一名啊，哈哈哈，都是命啊 这个贾希望啊，你要振作起来，重整旗鼓啊，明年咱们再考一次，肯定能考中举人的。 再考一次，没希望的。有左半仙给我算命，我都没考上。我肯定是没戏了。 哎呀，左半仙给你算命那是在鼓励你，让你提高自信，你不能就此失去信心呐。 啊，都怪我，先吃了两个鸡蛋，后吃一根油条，所以分数才是81分。 哎呀，这样吧，那你明年你再考一回，先吃一根油条，再吃俩鸡蛋，那不就考100分了吗？ 啊，不考了，不考了。家里所有的钱都供我去读书考试了，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，身无分文了。 这下子假希望变成真绝望，慢慢站起身来，摇摇晃晃地离开了扁坨坨的医馆。狄仁杰怕假希望想不开，就派了元芳跟过去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元芳背着再度昏迷的假希望回到了扁坨坨医馆，后面还跟着一位哭哭啼啼的女人，贾希望的娘子王氏。 大人，大人，不好了，大人，贾希望回家以后喝了半瓶农药，拦都拦不住啊。 啊，扁坨坨，快快快救人。 啊，好，我去拿东西。 扁坨坨点了点头，迅速找到了一块黑乎乎的东西，正是小乔在神农县药药七克闹大街购买的中药肥皂。只见扁坨坨把肥皂切成小块，放在一个大碗里，加了一些水，搅拌成一碗肥皂水。 小芳，捏住他的鼻子，把肥皂水给他灌进去。 嗯，好，好，好，好。 贾希望喝下肥皂水之后，不一会儿就把肚子里的东西吐了个精光。接着，扁坨坨又给贾希望灌了几次，把他的胃清洗干净。折腾了许久的贾希望疲倦地睡了过去，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大家伙都松了一口气。此时贾希望的娘子王氏向狄仁杰哭诉起来： 民女王氏同相公彼此恩爱，她用功读书，一心考取功名，我就种些小麦磨成面粉来维持生计，供她读书，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考上举人，我也深信不疑。可是自从他接触了那些可恶的算命先生，就变了一个人，再也不碰书本了。现在可好，举人又没考中，我相公的自信心也没了，要抛下我去寻死，民女要状告他们误了我相公的学业。 哎呀，迷信迷信，心迷而信，非法的算命先生本官自会取缔。不过呀，这问题的症结还在贾希望自己的身上。学海无涯，勤奋为舟，希望你的夫君切勿迷失了方向啊。 民女知道了，还请大人帮忙劝劝我相公，让他重新找回自信。 帮人帮到底。狄仁杰在扁坨坨医馆等到贾希望苏醒过来，又开始对他进行劝说。 哎呀，贾希望啊，你娘子对你如此支持，你可不能辜负她呀，别再迷信什么算命先生了啊，好好复习，争取明年考上举人。 你问为什么要救我啊，为什么不让我寻死？ 哎，别啊，之前你不还说过要考上举人，做个好官，让你娘子过上好日子嘛，对不对？ 考举人没希望的，我没有考举人的命，还不如一死了之啊。 相公，你不要这样，咱们再考一次，再试试。 不试了，没有用的，考不上的。 面对心灰意冷的贾希望，扁坨坨的心中升起了一股无名火，一把揪起了贾希望。 走，你给我走，要寻死你就赶紧去寻死，别待在我的医馆里碍我的眼。瞅瞅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真不该救你，白瞎了我一块肥皂。还有，寻死可以，你攒好棺材钱墓地钱了吗？别拖累你那可怜的娘子。 说着话， 边坨坨把假希望推出医馆，他的妻子王氏哭哭啼啼地跟了出去，留下狄仁杰一众人等面面相觑。 我是不是说的话太重了？ 那不重不重不重重，我家坨坨威武霸气。 扁姑娘，刚才你不骂他，我也想骂他两句呢。 哎呀，但愿能把他给骂醒吧。 一片叹息声中，大家离开了扁坨坨医馆。经过了一夜的慎重思考，第二天一大早，贾希望来到了县令府。 狄大人，我决定不拖累我娘子了。 哎呀，太好了。贾希望，你决定重新学习，准备下一次科举了吗？ 不，我想跟我的娘子离婚，这是我的休书。 你这个人真秀词里。哎，你娘子省吃俭用供你读书，你竟然要抛弃她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了你？ 这么一次次考下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我正是因为心疼我的娘子，才要跟她离婚。 迪迪。不能让他离婚。 根据咱们大周的律法，提交休书就能休掉自己的妻子。大人，宣判吧。 这个根据律法确实如此。 弟弟。 不过官府判定离婚需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啊，你身上还有多少钱呢？ 小人身上只有500文了。 那不行了。咱们县的离婚手续费是2两银子，你这还差1500文呢啊！你还是等筹齐了银子以后再说吧，退堂。 好好好，狄大人，小人知道您是故意开出条件，不想让小人离婚，不过这婚我是离定了，我回去之后马上砸锅卖铁出钱，咱们明天见。 嘿，他这人怎么这样啊。 贾希望离开县衙之后，果真回家开始清点家当。贾希望的娘子王氏哭成了泪人。贾希望看着家里为数不多的家具，也不免一阵酸楚。不过想到自己前途未卜，贾希望还是咬牙决定要跟自己的娘子离婚。第二天，贾希望还没有来到县令府，左半仙儿却来了。 哎呦，老左呀，你来了，来坐坐坐。 老狄呀，贫道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 哦，有什么好消息啊？ 这次科举呀。 报大人，那贾希望真把钱凑够了，两口子已经在衙门口了。 老左啊，我得先去判一个离婚案啊，你可千万别到大堂上来啊，不然可能会影响到当事人的情绪。 左半仙被狄仁杰这么一说，好奇地跟在他后面，躲在了大堂的屏风后。 堂下何人呐？ 鄙人贾希望。 婢女王氏。 所谓何事啊？ 小人要跟我娘子离婚，手续费我也凑齐了，这是我的休书，请大人批准。 大人，您可不能同意呀。 王氏啊，本官也没有办法呀。既然贾希望写了休书，又凑够了手续费，按照律法，本官只能宣判。 等等！ 哎呀，左大人你怎么出来了你？ 狄大人，就是左半仙给我相公算命，说他能考中举人。我相公现在才一蹶不振，落到如此田地。 话可不能这么讲啊，我给你相公改名字，让他吃鸡蛋油条，只能说是提高中举人的概率，可没说一定就能考中啊，你可不能赖到我头上。 贱内不懂规矩，望左大人恕罪，此事与左大人无关，小人但求批准我的离婚申请，不拖累我的娘子，小人自会了此残生。 这 贾希望，我可以给汉阳县多申请一个名额，让你成为举人 啊。真的吗？ 左大人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不能开此先河呀。 不碍事不碍事，贾希望啊，我可以让你成为举人， 不过有个条件，就是必须让你离开你的娘子，另娶他人，你可愿意？ 我愿意，狄大人，宣判吧，同意我相公的离婚请求吧。 我不愿意。 为什么呢？这可是你心心念念的举人呐。 小人考取功名，就是为了要跟我娘子过上好日子，考不上举人，我也认了，让我娘子另寻他人，总比跟着我过苦日子强。但如果当举人的代价是和他分开，那我考上举人也没有意义。 不错不错，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。我此次来汉阳县就是为了告诉你呀，这次科举考试的第八名叫范进，考中举人后心脏骤停，他嘎嘣了，所以呢你就变成第20名了。 啥？ 我的意思是啊，你假希望现在是举人啦。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开心时。此时此刻峰回路转，假希望成了举人，和他的娘子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喜极而泣。不过就在这个时候，狄仁杰却说出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。 那个假希望啊，恭喜你考中了举人，本官可以在这里为你们重新证婚。哎嘿，祝你们新婚快乐，来来来，大家一起随礼吧。 就这样，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完满结束，贾希望终于成为了新科举人。咱们今天的故事也到此结束了，下集再见。广播喜剧狄仁杰段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阿硕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程苑、朱蓉蓉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、阿硕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东边的黄连小肚里酸，我鸡公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 我里嚼一嚼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、啊。嗯，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。郎啊郎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。小村旁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狄仁杰，来啊！ 我 师爷啊，乖，你下来啊，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！ 哎呀，不能说这个，不能说这个。 黄连小肚里酸，我鸡公肠炒米饭、啊、 怎么样？ 我里嚼一嚼 我不吃解药， 没用得着，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男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你吃吧，这一家啊， 江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菊花点穴手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，郎啊郎。为你下厨房啊。 哎，我说你点了他的穴，他还怎么吃东西啊？ 啊，我帮你把他嘴掰开。 这个老辛苦，外的东家 春